旅美同胞网报民族通讯6月26号登载了评论员文章。文章指出，美国是南朝鲜的最大击毙。